叶修和江波涛赛前在赛台上有所交流，那是没有转播也没有扩音器的，所以也就仅限于当时在场上的人知道。江波涛此时频道里说这话，观众都不知有赛前的一点渊源，只当是一种客气的挑战。不过君莫笑的生命只有 4% 了，对于魔剑士来说，绝大多数的波动剑都可以一下就卷掉这么多的生命。这场对决一开始天平就倾斜得严重，不过星星的支持者们可没就此失了信心，以为邪少没什么可打的，去和上一场的林静言聊聊啊。不只是星星的支持者，就连潘林和李一博此时对叶修也显得特别有信心。 君莫笑生命还有4%， 江波涛的魔剑的话，一个波动剑大概就可以秒掉了。 无论如何，这些终归是实情，交代一下不会有错。 我们看看叶修会怎么做。 刷血呗。李一博心里想着，但忍住没说，万一他妈的没刷呢？ 刷血，这家伙肯定又要刷血了。 职业选手这边无数人已经指出， 总是这样，有没有新意啊？ 这样的角色出现在擂台场上太赖皮了，联盟也不管管。 有人咳了一声，是微草战队的许斌。君莫笑能刷血靠的是圣职系牧师和守护使者两个职业的低阶技能，可能学这两系低阶技能的并不只是散人，同系的两个战斗职业骑士和驱魔师一样能学，而事实证明这两个职业的选手通通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尤其牧师的小治愈术和守护使用的恢复几乎是他们居家必备的两个技能。单挑中刷血并不是散人君莫笑的专利，他们这两个职业系的人也常干，擂台赛里也有过击败上个对手后下一场开局躲个角落暗搓搓的先刷刷血，只是他们的存在感显然远远不如叶修和君莫笑强大。许斌的咳嗽并没有引起注意，众选手们纷纷揭竿而起谴责这种行径，完全忽略了他们其实是在地图炮，他们所谴责的对象可不只是叶修。许斌尴尬不已，这时候还跳出来说话，不就等于吃下这些攻击吗？无奈的他只好保持沉默，并装得像个没事人一样，正东张西望，无意间瞅到一人也是一脸尴尬的神情，和自己一样一身置身事外的姿态。两人这一对望，相互心领神会，许斌骑士选手，田森驱魔师选手，同为圣职系，也正是此时大家群起攻之的卑鄙的、猥琐的、犯规的、作弊的、没气质的以及没心意的擂台刷血者。 他肯定要刷啊，这还用说吗？你看这贼眉鼠眼的模样，这是在找地儿呢。哎，这是想刷多少啊？刷满啊。 好在话题终于又有了针对性，黄少天将话题非常及时地聚焦到了正在进行的比赛。叶修的君莫笑正在移动，不是要切中路，也不像是要迂回，正如刚刚黄少天所说，很像是要找个地方藏起来刷他个天荒地老。 你看他这马上就要刷了啊，他刷了，真刷了，小恢复术，妈的，果然没有看错他，就是这么没品啊，果然一定是要刷呀。 黄少天喋喋不休地嚷嚷着，比起电视里的解说潘林澎湃多了。潘林哪敢用这样嘲讽的语气点评叶修啊， 可耻啊，是啊，太不公平了，一定要修改赛制。 议论纷纷，许斌和田森还有其他有来的骑士驱魔师选手纷纷低下了头，虽然明知大家就是在指叶修，只是一时间忘记了还有他们这个群体，但是实在也没办法做到坦然处之啊。 还在频道里嘚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 黄少天继续喷着，此时叶修刚刚在频道里发了个消息， 到中间了没啊？等我会儿啊，我刷个血先。 江不涛的无浪确实刚到地图正中，果然不见君莫笑，本就琢磨着叶修可能是要刷血的， 结果这一看，人家刷得坦然，刷得自信，直接就告诉你了。但江波涛也不能真就在这儿等啊，这等叶修主动现身，那他非得刷到涅槃重生不可。江波涛操作着无浪继续前进，向着君莫笑的刷新位置，一路上他不住变化着路线，调整着视角，因为在场下看了上一场的比赛，知道叶修有那么一个掩护自己的手段。好在轮回选手对这图极熟，叶修的手段看过之后有所注意，那对他们就不会有什么大用了。江波涛此时防着这一点，操作无浪一路前进，不过没什么发现。很快沿途的钟乳石都被筛减了一遍，君莫笑隐蔽的位置只剩前方这一处。这里三根钟乳石站成一个三角形，在这洞里来说已算是少有的密集了。叶修的君莫笑看起来就是隐在这边的哪一根后边了。江波涛根本不让吴浪走近侦查，看距离差不多，悄然提剑吟唱。短剑天炼，剑意波动，三根钟乳石正中一颗电光球凝聚现身，立时一道电光奔着其中一根钟乳石后射出。这边江波涛不等君莫笑现身，吴浪提剑便扫，一记圆旋波动剑划地而出，直接绕到那根钟乳石身后。现场一片沉默。轮回的粉丝这时差不多已经从周泽楷战败的情绪中走出了，但是对于此时正在场上搏杀的副队长，他们却无法报以掌声。因为拥有上帝视角的他们看得清楚，那根钟乳石后根本就不是君莫笑，只是一个他召唤出来的哥布林而已。 喂，小鹿，你看到了吧？这么天真淳朴的话是没办法和叶修当对手的。 黄少天看到这一幕顿时心生感慨，教育起了身边的后辈卢汉文。 天真淳朴是说江波涛？ 烟雨的李华听到这话忍不住诧异道：“ 当然不是，我打比方而已，那家伙当然不是。” 江波涛第六赛季选手，加入轮回后声名渐起，不过在周泽楷光环的照耀下，轮回的任何人都显得不是那么夺目，但是作为场上打过交道的对手，大家却都清楚轮回的江波涛可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至少天真淳朴什么的和他是绝不沾边的。